锵锵三人行，这个今天这集节目啊，这个小孩就别看了，咱们今天聊一回恐怖片啊，小帅导演，聊回恐怖片， 极度惊悚恐怖， 而且现实的比你们电影里的还恐怖。 嗯，你刚才第一句话讲完的时候成人为之雀跃，第二句话讲完以后，哎呀，又吓跑， 成人为之 又吓跑一半， 也刺激，也刺激， 也刺激，刺激。徐老师，不要假装掩盖你的动物本性，我跟你说，吃人这事儿，大家其实都想。不是，这是那个教授说的。嗯，教授说呀，我们人类在最黑暗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啊，你别装蒜，对吧？装惊愕。实际上你骨子里头，你最深处的那个地方，你有吃人的本能。在咱们祖宗那儿，在咱们猴的那个祖宗那儿，甚至在新石器时代，是吧，甚至在这么多年来的包括这个宗教的仪式上，这个吃人吃人的社会啊，不是个文学的词儿，是人类历史的真实发生过无数次的事。 但是它还是有区别，有人总结过这样吧，你吃人有几种，一种是饥荒战争，就是说你不吃它你会死，嗯，这个是人类的一个大课题，一直到当代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是说飞机掉在南美，有一部分人死了，那部分人活着的人怎么活下去，要不要吃那些死掉的人的尸体，据说在当时引起一个大难题，那在古代这个是太多了，对不对？第二种吃人是敌人，就是把敌人的器官拿下来吃，以表示愤怒跟泄愤，是一种仪式性 的荣耀， 哎，就把肝炒起来啊，什么这个吃敌人的心肝什么。 当年那个有一个烈士刺杀那个巡抚还是总督的那个 徐锡麟， 徐锡麟，他后来那个官的保镖们就把他的肝啊什么的炒来吃嘛。 和他相演变过来的，比方说《谁是最可爱的人》里边写到，志愿军就把美军的耳朵咬下来。 松骨峰战斗， 对不对？对，那它当不是直接吃，但是也是一个仪式性的，就是对敌人的这刻骨的仇恨。但是第三种一般被认为是中国， 不是啊，徐老师啊，据我所知，松骨峰战斗咬着那个耳朵，不是仪式性的，不是说为了表达 搏斗 仇恨，是搏斗扭打， 打急了。 你真把我们志愿军说是吃人吗？ 仪式性的不，仪式 性也有第二种， 仪式性的是人家后来的解释。 对对对， 人家后来的 文学教授怎么说的？ 现在出了第三种， 第三种就是说把它当作一种美德，比方说把自己小孩杀了给父母吃啊，还有比方说最有名的，你这个晋文公重耳。跑出去不是走投无路了吗？晚上就来一碗汤了吗？来碗汤吃的津津有味。 献子啊，献子什么的。 但是还有一种原因，徐老师，在世界上盛传啊，病毒，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就身体变异了，觉得自己有吃人的欲望和必须要吃，见了人不吃不行了，失血症。 你看这事儿他们熟，他们老拍这个。 这个我不懂。 你不是最近你知道吗？你要把这个事儿放一股堆儿看。嗯。吃人的事儿都跑一堆了， 迈阿密那个哈，还有 5月26号，美国迈阿密裸男狂啃人脸被击毙，对吗？人家打6枪就打遏制他。5月29号就是咱今天说的这个，多伦多加拿大那个色情片的那个所谓男星，那个是双性恋的还是个什么乱七八糟恋的，就那个吃了咱们中国人的，吃了中国留学生林俊呢，然后不是现在被刚被抓住吗？法国、 啊、 德国， 他我就知道他杀了，然后 杀吃，他那个把那个臀部拿刀叉割，就完全像割牛排一样，割半天还好割不下来，割完之后 生的， 现场那看着白白的翻的脂肪，然后他应该是拿那个叉子拿出画外了。那到底他拍没拍到，就是他是怎么吃的，这就拿出话来。那就 我刚才就录节目之前，我坚持我说我一定要看一下，我才能有感受，对吧？我是决心要面对一切的人，对吧？哎，我一看 直面惨淡的人 看不下去啊， 反正很开眼，就是你没 开眼， 我的天哪，这个人呢，就 我逃走了， 就跟片猪肉一样，叉叉叉叉，就这么弄，然后拿那个冰锄啊。等，一开始这人还活着，是身上这个林留学生吧，身上绑着绳子，什么要绑着，不是这个事儿，待会儿再说啊。就是说，我就说，这是5月29号，你看这日子，第二天5月30号，美国马里兰21岁大学生吃掉了室友的大脑和心脏啊，被逮捕。6月2号，湖南浏阳女子，这不是中国，湖南浏阳女子，你看。 被丈夫残杀，碎尸拌食盐，就加了食盐那个 盐 腌制。有的网友你说他多损，他说是看了《舌尖上的中国》这上面有烟火腿的啊，就不是说这个，我就说前面那葫芦啊，6月2号日本男子冒充艺术家举办了一个吃自己的性器官的烤食的这么一个 party， 来客买门票来，他在现场给大家烤，烤的是他自己在医院割下来的他的性器官给大家吃。现在这个日本卫生厅还是说这事儿是什么法律，反正不应该可以，就是说这 还找不到法律， 找不到依据，来 找不到依据。你知道这一大堆事儿 集中了， 引起了一种传言甚嚣尘上，就是说那个病毒，因为就你们这电影导演拍的那个东西，就是说这个竟有那个吧，就人吃这个人脸，然后吃了你之后传染了你，又去咬人。美国的那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机构，就是全国防疫机构专门发了声明，说近期以来的这个事情没有丧尸病毒这种 就 东西， 辟谣 对，辟谣， 这都是偶然事件， 对对对， 没有什么病毒， 对，但美国人民不相信呢，当时他那个电影， 迈阿密机场还关闭吗？ 太逼真了，你记不记得美国大量的美国电影， 都是僵尸啊， 对对，什么生化危机，他们导演还找了一段，你可以看看，就美国人的这种联想。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不能不说有些是受了电影的影响， 绝对的。 他一种是真的生理病毒在发酵，还有一种没准就精神上的这种 精神病毒。 看完之后，因为他们从小看啊，有些他是从小就这么在一个完全天真的真空的状态里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时间长了那个就是他的世界，于是慢慢形成 了一个。到底是生活影响艺术还是生活？ 这个所以这是 个那个《沉默的羔羊》的续集里边，不是那个很有名的嘛，就是把这个人的脑子割下来。是电影里描写的， 其实也可能电影它创造一个类型，为了寻找刺激的地方，让它是不是让它更好卖，或者因为找不到刺激点了，战争爱情开始走这个，走着走着它形成了一个，最后影响了人。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 这可以有两种不同解释，一种解释就是说，因为电影里渲染的这种东西，使得人去模仿。助长了人纵容这种人性， 还有一种可能传说真存在，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因为有这些电影，是因为人性有这种东西需要宣泄，所以电影就满足这种宣泄以释放，如果没有这些电影，也许这个事情发生的更多。 我觉得啊，这个说实在的，就说这个事儿啊，传播呀，这个事儿挺悬的。咱们现在世界有这么多的手段，但没人知道这个具体影响，比如说在网络上一个吃人的一个片段，为什么现在都要删呢？其实我也觉得那玩意儿不能看，因为啊，人群之中你不知道潜藏着一些什么人， 没错， 有些特异人格的人，说实在的，就是潘朵拉的匣子，也许他没看着啊，他没有被 没打开，没激发开， 没打开，没启蒙，没激活，突然他一看，你看咱们看了恶心吧，但是也许咱们当中有一个人，他看了，哎，找着感觉了。 没错， 歇菜了，倒霉的就是咱们。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加拿大的这个马尼奥塔呀，说实在的，还真跟他有点关系。他的行业 演员是吧？ 但是是色情电影 情色 演员。你看，涉嫌残忍杀害中国留学生的加拿大色情男演员马尼奥塔，你看看他什么模样，徐老师，你看 小帅， 很帅的、 啊、小帅哥啊，这个造型的，你再看下一个。他还扮成女人的时候有的一个画像，这个你再看下边，这个是被那个监控录像拍下来的，他从法国啊逃到这个德国啊，最后是在一个德国的一个网吧，柏林的一个网吧被逮捕。你看，真是长得很似乎很精致的这么一个人，这也符合电影塑造。你看电影《沉默的羔羊》什么的，越塑造这种吃人的， 对， 他越要把这个演员文质彬彬、很清秀、很甚至有洁癖。 现在《暮光之城》不是都是很漂亮的小伙，白白的那种啊，都是。相反，有时候大粗壮的，内心很纤细； 越纤细的人内心可能有一种更邪恶的东西在里面。 德国那件事情你们记得吧？ 我记得。 我一直是觉得这是人性解不开的，是一个男的在网上找人说我要吃人，结果就有个人应征，你记得吗？有个人就是应征，争来就结果他就吃他， 对， 吃他的生殖器， 不是，而且俩人还一块吃， 对， 那个人跟他一块吃他自己的生殖器，最后吃完了说嚼吧嚼吧不好嚼，就吐了啊，有那么一个事儿吗？ 而且你这个不知道怎么来定罪，因为他们都是自愿的， 他还选呢， 还选， 网上有几个人都愿意被他吃，他挑中的这个人来。吃说在身上啊，用那个保鲜膜啊，都弄上，按照不同部位扎上一个牙签儿，还写上肱二头肌啊，什么肌啊，什么肌啊，咱吃这块，兄弟俩商量就吃。 哎呀，这都怎么了呢？那像这个事儿，是不是我看也有一点点是不是完全被动的呢？还是有点这个主动，这就不好说了。这个、 你怀疑的？ 他们是同性恋的、 这个。现在有消息说呢，这俩呀可能是同性恋的，这个至少是性伴侣，对吧？然后呢，你看啊，这个至少咱们从那个视频里这么来看，在最开始的时候似乎呢有没有玩性游戏的这种， 对对对，绑了那种。 这个你看啊，有一个网友他的这个分析，他就说这个觉得林和 M 就是这个马里奥塔这两个人呢，至少是固定性伴侣的关系，而且他提出一种毛骨悚然的玩意儿，这刚才小帅也说了，名儿还挺美，叫什么？ 冰恋嘛，说是 冰恋。这个冰恋呢，不是单纯的恋尸癖，你看我们知道有一种人爱着这个恋人死了一直保存的尸体，这个冰恋还不是说这个冰恋，至少吧，其中有一种情况是 SM 这种游戏，但是呢，他还引进了一个更可怕的词儿，叫调教。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人愿意玩这个，但是自己不懂啊，就说自愿被调教。说调教好了，能调教的你啊，不但是主子和奴隶，就像那种受虐什么的主奴关系，调教到最后的境界哈、啊，是能让你死，就你自愿的。调教你就是让你吃了，我就有快感。 升华了，对。 升华了。就是说能调教到这种程度， 但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 当然这个不是，这位专家呢，他根据这个案情分析啊，他认为不可能，这个马里奥塔不可能是什么所谓调教的这个中国留学生，那自愿的被他吃，他分析不可能，因为他说这个时间太短了，不可能说 就这么一会儿， 在一会儿的时间就能够问他，这有时候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过程，你知道吗？就 所以但是你刚才看的那个这个过程，他那个被害者有反抗吗？ 就是这个时间，就是现在这个从他绑在床上到最后，其实拿那个冰镐在砍他的时候，其实已经 死了。 那么他也是经过剪接的。他没有完完全全程的，他这个15分钟20分钟也是经过剪辑，那剪辑里什么时候 拍的 啊，什么时候是割了他头，什么时候这个过程其实是剪辑的，所以他很冷静，还把他剪完再弄放到网上。 哎呀，真搞不懂人性怎么可以 做。而且他坐飞机，你看坐飞机的时候，后来好几个他飞机上的同飞机的人后来回忆说，这个人确实他一上飞机身上都是有味儿的，就属于那个，因为可能死人嘛，他有一种死亡的味道。 你说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恶心害怕感到残忍，是因为我们受了教育呢，还是说因为我们的天性？ 我觉得这是天性，这还不是教育问题，谁我们人类的、这个、 我们的天性，就是说我们爱惜自己的身体，因此我们也看不到，不能看到别人的身体。 还有一像那个就是那个恐血啊，就是那个晕血症 啊， 我就属于晕血症，就是一看到血、 见不得血啊， 我见不得血，就是说比如说那个血流量一大，然后你就瞟他一眼，马上自己就窒息和晕，立刻就晕，而且你缓半天不能看，这个就是这就天，那你想再吃人肉，那就基本上 那很多医生这种关 那就 很容易过的， 所以这就是 整天拿那个大白鼠在 那就是他在里面，他有的就像恐高，有的恐高，有的不恐高，对吧？有的是站在再高楼怎么走来走去，钢梁上走来走去，施工他都不用安全带，我们一到那就腿软，那人和人还不一样。 你就是啊，这个人性啊，我觉得所谓这个人性啊深似海，他这个什么好像 有黑暗的层面，这个黑暗的层面就是说呢，动物的时候我们就是相互残杀的嘛， 对对对， 对吧？一直到这个后来，就像 你讲的，我不吃你，你吃我， 对， 这个动物就是这样， 对呀、啊，就是就说这吃，后来到很多部落里，你也知道都有这个吃人的嘛， 对对对， 是吗？然后呢，你比如说，就像人讲的那个段子，说有些那个吃人族的那个老婆刚生了孩子，跟老公说，哎，老公趁热吃吧，你就是。他也有这种，但是是后来到了什么近代啊，发现了一种病，你说就疯牛症的那种叫什么病，就是那个大脑啊，就是这个石灰化了，就是说这个同类相残，有人说这像是一个诅咒，最后发现牛给牛吃的饲料里混入了牛肉， 就 牛就得疯牛病， 牛就得疯牛病、实际上某个部落的人呢、最后发现他们就容易得这种大脑这个石灰质了，哎，就发现这是个食人族，他们经常吃对方的那个俘虏啊，或者打败了的，哎，才发现呢会带来这个问题。 同类不能相食就不能吃。 但是动物里边有很多种是不吃同类的， 对， 它没有什么教育的，就是他们的天性里面不吃。本来有人说是大部分动物都，但是其实也有些动物吃同类，但是的确有些动物是不吃同类的。所以人在这方面是一个比较差的动物，是个比较差的动物。 对，我奉劝大家还是不要吃人，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呢， 谢谢你的奉劝，至少不吃人肉馒头。 没错，你们要听劝呢。我这么多年跟你们说不要吃，你看你们， 救救孩子还有希望。 我 不要吃人了。 我跟你说不要吃啊，就是我有一个理由。人家说的挺有道理，人可是食物链的终端。今天地球上的人类，在各种食肉当中，我们是最终是终端的。你看咱们什么肉吃这个吃那个，这个吃那个，最后我们都把它们吃了吧？ 最高端。 你要知道，所有肉食身上的毒素，最后 全集中 都在人身上，你就吃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非常适合在中午午饭的时候。 对，奉劝大家不要吃，对吧？ 也不要看，最好也不要看，也不要传播。 我跟你讲，徐老师，这中国人呢、实际是非常，谁说中国人没有幽默感？我跟你说，这么悲惨的这个事件，要不说你看你这电影的哈，这么悲惨的事件，中国人都能弄出啊这个黑色幽默来。你看那个网上那个跟帖啊，一说这事儿，说敢吃中国人。这小子真是不想活了，说为什么吃中国人赛过吃农药啊？ 全身是毒，咋的？ 对啊，这黑色幽默，对吧？ 所以被抓着了吗？害怕了吗？在飞机上是浑身都发散味了，这小子。 从这个吃，但是其实我们当中吃的是蛮多的，还有胎，这叫什么？ 人胎就胎盘。 胎盘。对， 你看胎盘。中国人作为营养，我刚才讲没讲完呢？三类啊，还有第四类就是补身体。就是把人身上的东西拿来补身体，比方说喝人奶，这个很普遍在乡下。我记得以前在乡下，就是说生小孩了，小孩吃不完，他奶太多了，就挤出来给老人吃，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不道德，就是否则就浪费了。 是，它是液体的，或者像胎盘磨成粉，然后喝下去，可能你在意识里不知不觉的也就喝下去了。它的人肉这么搁着吃， 这当然有区别。 这个这个太恐怖了，你知道吗？ 所以啊，你现在就觉得，我现在有时候我作为掌管传媒的人，我也经常忧心，你知道吗？这个真是人类走进一条这个道路。你老子当年说，就说咱最好别联系。小国寡民，彼此别通气儿，对吧？很多人性这个恶呀，现在一有了网络呀，就说一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挺可怕？你比如说，就是真的，就是说，因为人性里边各种东西基因都有，对吧？你这个一段吃人的， 而且不能 提醒这个东西， 而且不能一说是人性的一部分就是合理化。 当然了， 对不对？现在因为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东西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好像这个就是有合理化的。 你说网上就专门有这个网站，人肉怎么吃？你说这个互联网 专门有这样的网站？ 有啊，有这个爱好者， 无奇不有那个时候。而且我觉得这种传播确实，我觉得没有控制，没办法，它自传。 对， 这下怎么办？怎么管理？就是电影还有电影的影响，我觉得还是。我反正觉得有些人你看就爱拍这个东西， 没错， 那就说明他爱拍的时候，他每次想到构思，每次就这个就那就人和人区别了，那可能这个人本身是不是有这个基因在掉啊？不光是， 尤其是那些好莱坞大片哇， 但要没有人性当中这种虐待狂跟被虐待狂的天性，这些电影 就没法做了。现在的电影基本上都在满足虐待狂的背景。 不是这个啊，这咱就说，咱作为一个文明人哈，和这个李银河的学生，我觉得也得说，他这个东西啊是很复杂的啊。你首先你不要伤害人，但是呢，人有少数族群，他们叫做这个虐恋，就是有意玩一种游戏，但是都是适可而止的，甚至要事先签合同的，就是自愿。合同就是咱玩到什么程度，扮演角色，扮演主子和奴隶啊，他得到一种宣泄和快感，这个呢也是有的。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个专家，所谓专家他写文章啊，他甚至还怀疑，他说如果最后破案，假如林和这个人签下了某种这个虐恋的人爱玩的这个协议怎么办？因为那个时候就说这个人就是说，哎，我愿意让你调教，但是他说他不我不敢。那么这玩意儿可能玩死人命，比如说窒息的时候，对吧？你得签下你的自愿的。他说如果双方签有这种东西，当然他是 那也不行，我觉得 从这 我不能说你可以杀我，我就真要杀你，这我拿怎么解？ 这是非法调教。 对呀、啊，那现在非法医疗上，我愿意那个安乐死，那医生还不能那个什么？ 对， 这个 是 人不能说我要求死，你就可以干掉我，那不成。 对。但是你就可以从这一个小角落看出啊，这个人性深似海，这个不可测。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还是浮在海面上， 反正这个 我们还是浮在海面。 现在这个人类确实到了跨入亚了。